你问我是谁？我只是个普通的游客。 每一位游客都是文明的使者，文明出游。 歌颂生命，舞动青春，歌舞剧场，人生与梦想的舞台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每天十点，22点播出。 Mamma soltanto felice perché ritorno da te。 欢迎来到歌舞剧场，我是古月。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《天鹅湖》的全剧录音，由普列文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